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宗人府的进士里，安宁坐得四平八稳，瞅着如今掌了一月朝政、愈加威严的太子兄长，撇了撇嘴：“ 今儿又拿什么来了？” 太子一身浅黄朝服，显然是刚下朝政。他打开上代热气的蒸盒，端出一碟子折云糕，放在安宁面前：“ 聚贤楼的师傅刚做出来的，我让温硕守在店子里，一出炉就送来了。” 皇兄，我又不是几岁的小姑娘了，你这样我瘆得慌。 我知道你性子好强，什么事儿都喜欢自己担着，但是安宁，我是你兄长，是你任何时候都可以依靠的人，你不愿做的、不想做的、承受不了的，我都可以替你承担。从今往后，无论有什么事儿，你都不准再瞒我。 帝家之事之后，皇兄无论多忙，每日都会来宗人府看我，但却从来没有提起过那件事，也从来没有责怪过我在仁德殿前指证自己的嫡亲祖母。皇兄，是我害死了皇祖母。 安宁，这件事儿原就是祖母的过错，和你无关。帝家冤屈太重，那些将士太无辜了。 安宁沉默下来，见气氛有些冷，一把抓过寒夜手上的折云糕，囫囵送进嘴里，一口吞下。 皇兄，这个真好吃，明日也给我带这个吧。 安宁连着吃了几个，开始起身赶他。 回去吧，回去吧，我一个人在这里清静舒服得很，赶快回你的东宫去。 寒夜由得他站起身朝进室外走去，临近门口传来安宁有些凄凄爱爱的声音，他顿住脚步：“ 皇兄，你别怪子渊，是我隐瞒的真相，不是他的错。” 安宁垂下头，眼底不是没有难过，但终究选择了释然。仁德殿上他便知道子渊是在逼他做选择，虽然残酷，可他没有怨别人的资格。龙纹黑靴出现在眼底，安宁抬手见寒夜折返回来，立在他面前。寒夜替他抚顺肩上的褶皱，目光深邃安定：“ 安宁，我知道这是我们皇家的错，我从来没有怪过他。” 他抱了抱安宁，拍了拍他的头，温和的笑笑，转身出了进室，留下一世的宁静。安宁怔怔地看着寒夜远去的背影，眼眶突然一红，或许连皇兄自己都没察觉，提起子元时，他眼底的沉痛哀伤竟已似渗入骨髓一般。安宁终于明白，那时在化元山谷底背着子元的皇兄看见他们出现时，那一瞬的死寂沉默究竟是为何。他早就猜到了今日的结局，因此无比清醒，不能阻止，所以才整整一夜不愿停下，也不愿离开。 子元，你如此聪明，皇兄早就猜到了这一日，那你呢？当初在化元山底不愿离开的，真的只有皇兄一人吗？ 宗人府外，飞雪未停，地上积了厚厚的白雪。寒夜的贴身小太监吉利望见他出来，忙着撑伞迎上前，躬下身欲引着他入马车。 不用了，让行辕和侍卫回东宫，把伞给顾。 殿下，再过几条街就是闹市，你身着朝服，怕是…… 太子如今的身份更是贵重， 若是出了一点纰漏，他九族上下都赔不起。 替姑把大厂拿来。 太子眼神愈加威严，吉利心抖了抖，急忙取来大厂为太子系上，将里面的浅黄朝服遮得严严实实。太子拿过伞，在雪地里径直朝空荡街道的另一头走去。太子这个时候微服出行实在太让人意外，慌乱之下，吉利飞快换了一身布衣，让行辕先回宫，挑了几个侍卫远远跟在后头护着，自己深一脚浅一脚的去追太子。宗人府四周归属皇家，行人极少，空荡的街道上唯有寒夜一人，墨黑的大厂拂过雪地，留下一道痕迹。寒夜撑着伞，神情平淡。仁德殿上的一幕幕拂过眼底，仿若昨日。帝家女，帝子园，所有的反击既是情理之中，又是意料之外。换了他，也不会做得更好。帝家重回大晋朝堂，沉冤昭雪，明明是他这十年的初衷，可到如今，他却只觉得疲惫。那样的容貌，他当初在帝家老宅醉酒时其实见过一次，或许心里一直都明白，只是不愿承认。他们终究隔得太远，承载太多，一如当年的太祖和帝家主。行过喧闹的街道，寒夜一身贵气，虽无侍卫开道，寻常百姓也不敢靠近他。身后的吉利瞧见这场景，舒了口气。只愿太子殿下早些逛完，平平安安随着他们回宫。太子的身形忽然顿住，吉利循着太子的目光瞅去，僵硬地怔在了原地。那是一条颇有古意的街道，一座古老的府邸从街头到街尾，威严华贵，一眼望不到底。过往的百姓路过这里时，不敢随意踏进，但却用带着尊崇感慨的目光望着大宅前静安侯府的牌匾。这种眼神，寒夜以前只在百姓注视着皇室族人的时候才见到过。 走吧。 太子的声音传来，吉利抬眼见太子撑着伞朝另一个方向而去，急急跟上。与此同时，一辆马车从街道另一头驶来，驾车的人一脸刚毅，是个熟脸，正是帝子园身边的木脸侍卫长青。 小姐，咱家的宅子修好了，咱们什么时候能搬进去啊？小姐，你快看，有好多百姓围着呢。 哎，瞧你这点出息，修葺侯府时你没去帮工，我看啊，这一身蛮力生生浪费了。 自帝驾案尘埃落定，帝子园的身份为天下所知后，苑琴眼底也多了一份生气和开朗。苑叔一向对他毫无办法，撇撇嘴坐了回来。 寻个安静的日子搬回侯府吧。 嗯，小姐可要宴请朝臣？ 当然，宴请百官。 小姐，咱们让皇家颜面扫地，那些大臣还敢来？ 别说那些大臣，若不是皇帝一直称病，按理咱们侯府设宴之日他也该来才是，如今再不济也该赐下圣旨贺喜。 哦，我听明白了，皇家要民心便不能薄待咱们家。那皇帝老儿哑巴吃黄连，得好吃好喝的供着咱们呀。 马车迎面而来，寒夜披着大厂撑着伞，长青没瞧出他的容貌，驾着马车匆匆而过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寒夜握住伞的手微紧，眼底掠过一抹波动，却极快消失。他顿了顿，然后抬脚继续朝街道尽头而去，仿若心有所感般。帝子园突然抬手掀开布帘朝窗外望去，只来得及看到一道消失在街道尽头的墨黑身影。既然是一早便已抉择，其实早该猜到会是这般情形。帝子园微微一闪， 闭上了眼。万里之外的漠北深处，北秦皇宫，长公主墨霜披着铠甲，手里提着一只尚在滴血的兔子，闯进了北秦王墨天的议事房。他将兔子扔到桌上，对着正在和大臣商议的北秦王咧着嘴笑道： 大兄，我给你抓了只兔子回来，晚上让御厨烤了，我来蹭一顿。 一旁的大臣想必早已习惯了这位大公主的性子，都见怪不怪，却都一溜地躲得老远。北秦王生得极为俊俏，倒是有些不像北秦男儿粗犷的模样。他放下手中的笔，望着正准备出去的墨霜，淡淡道： 你来得正好，朕和诸公千挑万选，替你选了一位好夫婿。 大公主回头眉一挑，煞气满溢，重新走进书房，将手中弓箭朝桌上重重一搁，朝几位大臣森森一笑： 哼，你们谁家的儿郎这么有种，敢娶本公主入府？ 那人俏得很，曾有人以3万水军求他正妻之位，你说值不值得你嫁？ 大兄，你说的是大晋那个小白脸太子？我不嫁，听说大晋的男人连剑都提不起，那等孬种我才不要。 来不及了，哼，昨日朕已经送了国书去大晋京师，若是大晋不想毁了两国邦交与我北秦开战，那他们就不可能毁了这桩国婚。皇妹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祸害了北秦十几年，也该换换地儿了。 议事房内一阵诡异的安静。半晌后，一道利箭从房内射出，将大门给轰得粉碎。一众大臣慌慌忙忙跑出来，看着房里你来我往的一对兄妹，苦着脸面面相觑。这些年来，议事房都被公主和大王毁了多少次了？ 墨天，你居然敢把我扫地出门，我宰了你！ 大公主墨霜悲愤的声音在北秦王宫里响起，经久不息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